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郭斗南、薛令公对元顺帝是十分不满，对奸相萨东恨之入骨。没事哥俩关上门就谈论国家大事，说这元顺帝这叫什么玩意儿，哎，这是什么皇上，身居后宫不理朝政，国家的事儿都交给萨敦，这萨敦是个奸臣，悬秤卖官，非亲者不取，非钱财而不重用，看看老百姓现在受的什么苦，民不聊生啊，往安徽一带饿死多少人，河北一带饿死多少人，要这么下去这国家不就完了，哥两个为国事忧心，难免就有些言论，哎，逐渐逐渐的不知什么人把他俩暗中说的话就报告了萨敦，萨敦就报告了元顺帝。这元顺帝一听，啥？我手下的臣子敢暗地之中议论我，攻击我，这还了得？传下一道旨意，叫重责二人。那元顺帝残暴，一句话，两家都活不了。多亏右班丞相兵马都饶讨大帅脱脱，脱脱仅说好话，说主公不必多疑，这话没有什么根据，你说他们两个人是国家的俸禄，怎么能对您不满呢？而且现在在用人的时候，你要无故妄杀，恐怕人心动了，对国家没好处。妥妥这一求情，元顺帝才勉强答应了，把郭斗南贬职归家，不用了，这官我能要吗？郭斗南心里更高兴，哎，不当官就不当官，回到原籍故土一待多好呢，你这无道的昏君我正好不乐意保你，叫这么的，郭斗南带着自个儿一家子赶奔安徽，回原籍怀远县郭家马窑，临走的时候百官送行，这薛令公更得送了，哎呀，二人是难舍难离呀。薛令公就问郭斗南，贤弟，此次一别不知道何时再见，你我老弟老兄不用提了，那么孩子怎么办？俩孩子可都不小了，什么时候成亲呢？我得听你的。郭斗南说，这么办吧，现在还不到成亲的年龄，我先回原籍把房子都收拾收拾，到了适当的时候我派郭英来接亲了。这玩意儿人要分开，你这有什么变化呀？就把这病头帘分作两半，以作成亲的信物。打那以后，郭斗南领着自个儿的家属回到郭家瓦窑，薛令公照样居官，因为他把萨敦和元顺帝得罪了，他这官还怎么当啊？处处受气，这一受气 薛令公就喝闷酒，喝完闷酒就骂街，一骂街，哎，又传到元顺帝耳朵里去。元顺帝一听，什么？这回可是真的了，你辱骂天子，该当何罪？传一道圣旨，把薛令公官职一撸到底，全家150多口绑在云阳市口，开刀问斩。谁求情也不行。奸相萨敦当监斩官，等临出斩的那一天，薛令公骂呀，不就是个死吗？把元顺帝骂了个狗血喷头，把元朝的黑暗整个都说出来了。正在这时候，奸相萨敦拿着户口册挨个的验明正身，杀错了呢，有跑的呢，他一个一个看着，叫一个名，走到眼前看一看，查来查去，就查到薛景云的面前。这萨敦一瞅，哟，哦，薛令公还有这么个好姑娘呢，哎呦，这姑娘真俊呐，真跟仙子一般啊！萨敦这小就动了坏心了，就跟薛令公商议，说你呀，要想活也可以，我在皇上面前说几句好话，你一家子都活了。不过有个条件，你得把你的女儿薛景云许配我做九房的姨太太。这个条件你要答应了，那就没事了。薛令公气啊，呸，你个无耻的东西，我宁愿一死不愿受辱。薛姑娘也破口大骂，把萨敦骂急了，哈哈哈哈。一方面下令催斩速斩，把这些一家都杀了，可怜薛令公老夫妻全都双双毙命，家奴怨公婆子老妈全都死了，唯独把薛景云给留下了。他又在元顺帝的面前给奏了一本，说薛令公这小子罪太大了，死有余辜，把他姑娘留下，应当奉旨为查，让万人侮辱他，羞臊他，这样也敌不了他的罪。你说这叫什么法律？哎，元顺帝可就听了，传了一道旨意，把薛景云卖到高郎院，让他受辱。薛景云是个弱小的姑娘，就得听人家摆布呗。后来有人到高郎院施美堂，见着这女掌柜的一交涉，卖身价3000两，哎，把薛景云给买了。那3000两就入到奸相萨敦的腰包里了，这小子还发笔横财。可是薛姑娘呢，自从到了施美堂，咬住银牙，绝不迎宾接客，把掌柜的给气的，哦，我花3000两银子白买了，哎，这阵你得听我的，你是国家犯人之后啊，我打死你就得了，往皮鞭子打断了多少节啊，姑娘宁愿一死也不答应这个要求。掌柜的一合计，真给打死，你说我这3000两银子不白扔了吗？哎，又劝又打，死说活劝，拖了有3个月。这一天，老鸨子接着一个通知，这通知是哪来的？是盖天都督府给他下的通知。都督府有个大都督，名叫朱亮祖，是薛景云的亲娘舅。这朱亮祖通知老鸨子，告诉你啊，我是盖天都督，那薛景云跟我可有亲戚，我是他亲舅舅，虽然他奉旨为娼，你得睁一个眼合着一个眼，不许你彼此迎宾接客， 你假如要是打他骂他，逼他做出这种事情来，我把你的石美堂一把火烧了，我要你的命。掌柜一听，哈哈哈哈，这回可苦了我了，闹了半天，这薛景云还有这么横的一个舅舅，说得出来办得出来呀，可怎么办呢？经过再三的交涉，朱亮祖答应说，这么办，我不能让你赔钱，你不花3000两银子买来的吗？我给你3000两，将来如果皇上改变了主意，我能把孩子给赎出去，没改变主意以前，暂时住到你的石美堂，你给他修个院子啊，我花钱。就这样给姑娘薛景云修了一座南楼，所有的花费全是盖天都督朱亮祖花钱。从这么以后，这掌柜的就不敢打骂姑娘了。跟薛姑娘唠时候，姑娘说过，我英宾街可就有一个人，非得是郭英，那是我的未婚夫，刨除此人，我绝不英宾接客。要不怎么掌柜的今天见着郭英说那些话呢？世界上是无巧不成书啊，有想不到的事儿，没做不到的事儿，偏赶今天姐弟相见。薛景云当着郭英把经过一五一十说了，说的一家子被屈汉冤，做了刀头之鬼，能不难过吗？郭英也掉了眼泪了。这对未婚的夫妻正在谈话的时候，可了不得，南楼下一阵大乱了，就在这儿，就在这儿，上楼，上楼，上楼，外头包围啊！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啪！有人一脚把楼门蹬开。姑娘就一愣，出什么事儿？就朝外面灯球火把，亮子幽凶，闯进无数蒙古王官，不容分说，把薛姑娘连拉再拽，就抢下南楼。郭英在旁边看得清楚，郭七爷火往上撞。这还了得，好像把他的心摘走一样。那位说，郭英那么大能耐，为什么不伸手呢？书中代言，郭英啊，别看能耐大，这小伙有个毛病。什么毛病？就是气性太大。这火往上一撞，就好像手脚不听使唤了，眼前一发黑，他昏迷了那么一阵，要有2-3分钟吧。等这阵昏迷完了，醒过来了，薛姑娘被人抢走了。郭七爷这才想起来伸手，腾，他站起身来，提大肠就追。这阵石美堂那女掌柜的在旁边过来了，怀里还抱着那个铁梨木的算盘，要郭大爷您等等，哎呦，不管出什么事儿，你先把这笔账给结清了。我不是说得清楚吗？你们两个人说一句话就得给我1两银子，你们说了这么半天，得不得，得不得，这账我全给算好了。郭英一听，什么？我们这都出人命了，你这还算账呢？把腿一抬，去你的吧！当的一脚，把算盘也踢飞了。老鸨子吓得哎呦一声，坐在楼板上。郭英迈步下了南楼，伸手。因为没带着兵刃，你想他出来溜达来了，带着杀人的武器干什么？郭英一想回店房求家伙去，转身迈大步就赶奔马家店。等从后门进了自个儿的北上院，往屋里一走，一推着门啊， 门关着，郭英一使劲也没推开。那位说那哥几个睡觉了吗？不，这哥几个一个都没睡觉，现在屋里啊就像开会一样，那哥几个正审问胡子海。因为老胡把郭英给领走了，郭英留着石美堂要见薛景云，胡大海跟那马掌柜得先回了店房，人家马掌柜得算完成任务没事了，回屋休息去了。胡大海到了屋里头，见着大哥武殿章、汤和、邓玉、朱元璋，见着造袍匠丁德兴，就把刚才的经过讲了一遍。当他说到把郭英送到高郎院石美堂，郭英不回来了，刚说到这儿，这哥几个都不乐意了。主要的是四爷朱元璋，朱元璋一摆头，二哥，你好糊涂，你怎么把咱们齐地领到那个地方去？一，那个地方是烟花柳巷，让人讲论起来好说而不好听；二，那是五方杂地，什么人都可能遇见，什么意外都可能出现。哥哥，你就没想这些事儿吗？汤和邓玉也说，二哥，你糊涂透了你。老七是好孩子，你给他领到那儿学坏了，谁负责任？哎，哎呀，你一句我一句，把老胡说的没词儿了。胡大海这么一扒的滋味，哎呀，好心闹个驴肝肺，看见没？你看你们那阵不说吗？让我把老七带在街上给他开开心，只要老七一高兴，我就算办成了大功一件。你看，领到高粱院又不对了，他不回来能赖我吗？老胡满肚子话没法解释，嘟噜着脸蛋子把店房的房门关上，他在这靠着。怪不得郭英推不开呢，200多斤一个大肉坨在里头顶着，能推开吗？郭英着急呀，连推两下没推开，往后噔噔退了几步，飞起了一脚，这一脚热闹太大了，因为郭英用力过猛，把门轴给踢坏了。胡大海这个乐子哭丘，脸朝下就趴在地下。郭英跟着门板从胡大海身上进了屋，到了里间屋墙上，把刀摘下来。郭英这把刀是一口后背尖翅燕翎刀，虽然不是什么好家伙，也是五金折铁制造，锋利无比呀。郭英摘下刀来，转身往外就走。屋里这哥几个一看，全愣了。大家就喊：“齐弟，老七，你要干什么？你拿刀干什么？”郭英并不大话，一转身出去了。这哥几个就知道出了事儿了，哎呦，在后头不舍，就紧紧的追赶。站住！齐弟，站住！一个个鱼贯而行，都蹬着门板过去了。胡大海这乐子大了，本来在地下趴着应当起来，由于这坨太大，比狗熊都笨，吭哧了半天没起来。刚一动了，顶上过去一个；刚一动了，又过去一个。胡大海一想，没完了，我就在这趴着吧。一会儿人们都过完了，老胡还问呢：“哎，还有过去没有？一块过啊！”过完可起来了。听了听没动静，胡大海这才起来，一看屋一人都没了。哟，怎么了？出事了？都喊我们老七，甭问，老七又惹了祸了。哎呀，齐弟哟， 你不惹祸我都受不了，你再惹了祸，这几个弟兄更不饶我了。老胡转身也追出去了，咱们单表郭英也不说话，气得浑身一抖，夹着刀到了店房的外头，一边走一边抽刀，把空刀鞘背在身上，手提钢刀又来到石美堂。人就是这样，要豁出这条命去没有什么可怕的。如今郭英是血贯通人，杀身附体一般，到了石美堂见着伙计一打听，方才来的那些王官把薛景云薛姑娘抢到哪去了。有那好心人就告诉他，那些王官是驸马府的，你听说没听说有个七星驸马叫野绿本部，听说今儿个驸马爷过生日，让薛景云陪酒去了，连请了几回薛姑娘拒绝了，所以七星驸马生了气，让王官把他抢去了。哦，郭英听清楚了，是直接赶奔驸马府去找野绿本部。他知道吗？知道。郭英从小在燕京城长大的，他爹郭九南在京城当过大官，所以郭英呢对这地理相当熟悉。这七星驸马府就在皇宫的屁股后面，跟皇宫紧隔着一道大墙。郭英马马虎虎记得这门前是什么样，哎，从哪趟街拐过去。夜深人静，他提着刀拐弯抹角穿大街越小巷，哎，真把驸马府给找着了。郭英把刀影住了，闪身经躲在墙头后边，探出头来仔细观瞧。他一看这座驸马府可了不得，灯火辉煌啊！驸马府的府门挂着气死风灯，有那么十几个王官，身上穿着团龙的马褂跨马夫，腰里头挎着绿裤子腰刀，在两旁还站着20名金甲武士，一个个手提大刀长矛，在旁边排班站岗。府门是紧闭，他要往府门前面一看，哎呦，车马迎门啊，光那马呀叫啊车呀就排了一大溜，看这意思是有人赶奔驸马府前来祝贺，因为野绿本部过寿日嘛。郭英一看呢，从府门进不去，鸟飞也有个影啊，这么大的驸马府我提刀往里一闯，还没等救出薛景云，哎，我就得身遭不测，怎么办呢？有主意了，明的不行，咱来暗的。想着是郭英转到西大墙外，他单手压刀，丹田一提气，脚尖点地，噌，就窜上墙头，胳膊肘挂住墙头，把身子挂住之后，慢慢的长身，把头探出来，望院里一看，郭英是大吃了一惊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长的旅途，一路看着晚霞，再没有停下，用着 也吻过夜里的花，一路肆意流浪，还记得故乡吗？愿生命穿梭时间的角落，它静静看着人们爱过和恨过，随时间漂泊，随它忘了，我记得它离开它的回忆，重复的活着。 感觉，生命中注定的未见。